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7集。邱爸爸又扔给了他一块钱，边南把两块钱放到自己兜里，满意的拍了拍。 那个，你跟秋意能玩到一块吗？ 能啊，一开始挺讨厌他的，也讨厌申涛。 我看现在他跟你比跟申涛还要好呢。 啊？啊，也没有，他俩都多少年朋友了，跟我哪能一样啊？ 是啊，是不一样。 不是，叔，您什么意思啊？ 哎，我就。 邱爸爸没说话，突然偏开头开始咳嗽，咳得很厉害。边南赶紧站起来扶着他，在他背上拍着，又用力地捋了几下。 我给您倒点水。 哎呀，我这肠子都磕出蝴蝶结了都。 别说话了，好好躺会儿。哎， 没事没事，我想靠着，靠着点舒服。嗨，没事儿，别这么紧张，弄得我都紧张。边南 啊， 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？ 我很认真的，好像也没有，也不懂，就都跟玩似的。 哎呀，还以为你跟秋意一样呢，这小子从来没交过女朋友。 哦， 他呀，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，什么想法也不让我知道。我要没这样，他性格应该会开朗些吧。 他现在也挺开朗的，损我的时候可开朗了。 你损人也不差的，抗损能力也强啊，所以你俩才能这么好吧，性格互补是不是啊？ 叔，我。 我跟秋意啊一直都是这样。他什么也不说，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毕竟是我儿子嘛。我有时候也会郁闷，儿子是个好儿子，可又不像个儿子。大概从小压力太大了，什么事儿都得优先考虑别人，考虑爸爸，考虑弟弟。有时候真觉得对不住他，拖了他这么多年。他是个很稳的孩子，所以他说什么做什么，想什么选择了什么，我什么意见都不会有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会这么辛苦呢？ 说，你别说了，好歇会儿。 唉， 床边的药水快打完的时候，邱爸爸一直都没动，大概是睡着了。边南没有按铃，怕吵醒他，起身去叫护士过来拔针。秋燕坐在护士站对面的椅子上，正跟小云姐姐聊得热闹，听到边南说拔针，她站了起来。 爸爸打完针了？ 嗯，现在睡着了。要到小云姐姐电话了没？ 要到了。 真了不得你， 这几天晚上都睡得晚，叫他睡觉也不听，今天难得这会儿就睡着了，你们别叫醒他了。 好的。叔叔一直失眠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病，还是因为我跟秋意的事儿？我跟秋意的事儿，叔叔到底知不知道？又知道多少？如果知道，那最后那句话就正像秋意之前说过的了。 我爸一直觉得对不起我， 他觉得家里所有的事儿他都帮不上忙，都压我身上，他觉得他是我的拖累，所以因为这样他就没法对这事儿表态。你是这意思吗？ 边南心里一阵抽着疼，因为秋意为这个家付出太多，所以他无论怎样，秋爸爸就算不能接受也都不会反对。这一晚上边南是真真正正的失眠了，没有迷迷糊糊，没有夜醒了好几次，他从躺下到天亮一秒钟也没有睡着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放着跟秋爸爸的那些对话，害怕说错了什么，害怕被看出什么，害怕也许秋爸爸说的跟他想的不是一回事，而却因为自己的反应想到了什么。整整一夜他就这么反复轮转着这些内容。天亮的时候他给顾伟打了个电话，请了一天的假。起了床倒是没觉得困，就是有点闷。用冷水洗了个脸之后，边南觉得清醒了不少。秋燕已经穿好衣服，背上了书包，在客厅里站着。 中午哥哥回家吗？ 不一定，你哥不知道中午什么时候下船，而且去医院要跟医生商量，可能时间比较长。 哦，那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哥哥应该在家了吧？ 应该在家了。如果回来的早，我们就去接你，要是没赶上你就先回家，打个电话给我们。 好。 看着秋燕进了学校之后，边南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该去医院还是回去等秋意。最后他给秋意发了个短信： 我在哪儿等你啊。 你没上班？ 我没心情，等你跟医生谈完了知道结果再说吧。 你先在家待着吧，我下船的时候告诉你，你直接去医院。 好。秋意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我不是那么容易就有事儿的人。 等秋意下船的几个小时很难熬，边南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愣神，手机就放在面前的桌上，每隔几分钟他就要拿起来看看时间，不知道看了多少回。手机响了，他跳起来一把抓过手机，看都没看就接了起来。 喂， 南哥，明天晚上有时间没？ 靠，怎么是你啊？ 靠，是我怎么了？我都不受待见到这地步了吗？打年前起咱俩就没碰过头了，你真是…… 我晚点给你电话，我这有事儿呢，在等电话。 行行行，我等你电话啊。 哎，出去吃饭别带徐瑞。 不带，就咱俩。 秋意的电话是11点的时候打过来的。边南坐在沙发上都快愣得元神出窍了，铃声响了好一会儿他才一把抓过了手机。 你现在去医院吧，我打个车过去。 嗯。 边南穿上外套跑了出去。打车到了医院的时候秋意还没到。边南站在医院门口的路边盯着开过来的每一辆出租车。看到秋意坐的车在他面前停下，秋意拎着包从车上下来的那一瞬间，边南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猛地一松，全身跟着都有些发软。秋意走到他面前，把包往脚边一扔，抱住了他。边南也抱住他。秋意的胳膊在轻轻颤抖，但抱他抱得很紧。边南有些心疼。 你爸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走吧，进去。爸。 这是还没回家呀？ 就一个包，先过来看看你。你这脸色不行啊。 你先去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，啊。 船上累不累啊？ 还成，没太大感觉，就是没睡好。我爸没好好吃饭吧？ 每顿倒是都吃了。 经过了昨天那次聊天之后，边南再站在邱爸爸面前的时候，有些说不上来的尴尬。邱爸爸的目光看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会紧张。邱毅给邱爸爸拉了拉被子，转身看了边南一眼，往病房门口走了出去。 我先去找医生聊聊。 叔，我去偷听。 去吧，去吧啊。 怎么了？ 昨天你是不是跟我爸说什么了？ 没啊，你不说别让他知道吗？我就没说。 不是说病的事儿，别的。 别的？就聊了聊。 聊什么了？进病房就感觉你不对劲儿。 秋叶，我觉得你爸好像真的知道咱俩的事儿。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，但是 你哪是他的对手啊？好了，我去找医生，你去买点吃的回来吧。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，饿了。 秋叶，他是不是知道了？ 就算没全知道，看了你这样子也知道了。没事，去买吃的吧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对不起什么呀？我也没想到，他真是太狡猾了。 边南走出医院大门，站在街边。今天天气还行，大太阳，没什么风，但他却一直觉得身上发冷，老想哆嗦。自己没能好好瞒住邱爸爸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现在又知道了这些，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而让他更不安的是秋意身上那种让他感觉无法靠近的平静。边南在街上转了两圈，他没什么胃口，看什么都觉得不好吃，也不知道该买什么回去。最后转了能有半小时，他才进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小店，要了两份烧鹅饭和一份粥，打好包回了医院。在医院门口，他看了看时间，打了个电话给秋燕。秋燕已经到家了，正准备自己热粥吃。 你哥哥还在医院办公室商量着呢，中午事儿多，你就在家自己吃饭睡个觉，下午自己去学校。 那下午哥哥能回吗？ 能回，我下午去接你放学。 好的，能给我带瓶酸奶吗？还有牛肉干。 你哥都回来了，你还敢这么瞎吃啊？ 他回来了我才赶紧要吃点啊，要不然又不可以吃了。 好，我给你带，但就今天了，明天就不能胡乱吃了。 嗯。 回到病房门口时，边南在门外听了听，屋里没有秋意的声音，邱爸爸和隔壁床的大叔正在说话。秋意还没有跟医生聊完，边南犹豫了一下，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不敢单独跟邱爸爸面对面的待着，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愣。电梯响了一声，秋意走了出来。 怎么样？ 买什么了？ 烧个饭，给你爸买了粥。 哦，那咱俩吃完再进去吧。要不我爸喝粥，咱俩吃烧鹅，不得馋死他。 哦。 边南在他旁边坐下了，拿出一份饭递给秋意。他估计秋意能猜到他是不敢进去。吃饭的时候，秋意一句话也没说，边南也不好老追着问。看秋意这样子，医生那里应该是没什么好话，要不他早说了。边南这份饭没吃完，太堵了，比在家里跟边信与边浩吵完架吃饭还要难受。 一会儿我进去跟我爸聊聊，你要不 我在外面等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